应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阴，西部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天气，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阴，北转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云量较多，扩散条件不利，大家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时间。明天夜间可能会出现小雪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最贴心的服务，最专业的解答，房产服务热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所以呢，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一些房产的法律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我们的公众号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那今天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在20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一个律师团队。那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问题，欢迎大家在直播期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平时的时候呢，除了周六哈，然后其他时间只要是大家有这种房产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方式，把您的问题，然后还有您的这个姓名和您的手机号啊一起留下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电话。当然您最好把您的这个问题啊简单的啊发一下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找专门的这个比较针对性的吧啊律师呢给您打电话，你好当面去咨询啊。所以大家再重复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就是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说一说这个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啊。您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都有哪些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些点哈。今儿我们说的第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第一个案例呢，咱们讲的呢是关于二手房买卖当中，由于这个网签啊，由于这个做这个网签所发生的这种纠纷。嗯、那么今天呢，咱们讲一讲这个案例啊，让大家就是。注意在买卖二手房的时候，我们做这个网签要注意哪些问题。 好的、 案例的情况是这样，张军啊通过中介啊从王律手中购买了一套西城区的302号房屋，双方于2016年3月15日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约定房屋的总价款是450万元，双方约定啊协议签订当日啊支付10万元定金，4月15日前张军支付200万元的首付款。2016年约定，双方约定在2016年5月30日之前完成房屋的过户登记。同时约定啊，如果张军啊逾期付款，每付款一日按照这个总房价款的日万分之5支付违约金，迟延超过20天的 卖方有权解除合同。在这个合同当中啊，双方啊还约定了这个高贷低过啊。什么叫高贷低过呢？就是双方呢先按照450万元的房屋价款呢进行网签， 嗯， 等银行这个贷款批了以后，他们再把这个网签撤掉，再以较低的价格，比300万元的网价格再进行网签，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少交这个税款。所以在合同当中啊，他们呢约定了这个高贷低过。那么为此啊，双方在中介的这个安排下，那么就签订了这个合同，那么约定了这个房屋的总价款呢就是450万元，但是呢装修装饰呢是150万元啊。实际上他们做了个银行合同啊，房屋把450万元的购房款折成装修150万，房屋价款300万。合同签订之后啊，双方啊就做了第一次网签。张军啊也按照原有的计划，那么取得了银行的贷款。那么于是啊，中介啊就向那个住建委啊申请啊撤销网签。那么正当张军要求王丽配合这个做到住建，要求王丽到住建委进行第二次网签的时候啊，这个王丽就拒绝了。这个王丽了解到啊，这个银行合同不合法， 嗯， 此次网签的做法啊不合规，要求啊张军啊按照450万元的房屋价格做网签。那么由于当时房价正处于一个上涨的时机，这个张军啊认为王丽啊此举啊是为了给自己加价，而且呢如果按照450万元的价格交税，资金就比原有的缴税计划多出了150万元的缴费基数，原来是约定了300万交税，这下子是450万了。 嗯， 那么一下子多出的税费谁来担？因此啊，这个张军啊就不同意。最后双方一来二去啊，牵扯了很长时间，最终啊张军也没有办法，就同意按照450万元的价格来进行网签。 嗯， 然后呢，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16年5月10日啊。将首付款200万元啊就支付给了王丽，王丽呢也打到了，也给张俊打了这个收到条啊，收到了这个首付款。那么之后啊，双方啊由于去什么时间去缴税一直啊没有谈妥，最终啊王丽啊于2016年6月5日将张军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张军啊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嗯， 这个法院判了啊，但是两个级法院判的还不太一样啊。 嗯， 咱们先说说一审法院是对这个问题怎么认定的。 嗯， 一审法院认定啊，这个目前双方的这个网签啊正处于申请撤销状态，那么由于网签合同处于这个申请撤销状态，双方签订的合同啊无法履行，双方的买卖房屋的目的啊无法实现，判决啊解除了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嗯， 同时还判决什么呢？由于双方做这个阴阳合同啊以及这个双方的网签合同正处于撤销状态，那么是为了张军的利益所产生了目前这种局面啊，所以张军是有法律责任的。 嗯， 因此判决啊张军向王丽承担总房价款20%的违约金。 嗯， 就是90万元的违约金。 90万。嗯， 哎呀，这个张军啊，达到这个一审判决以后啊，他不服，啊，那么他就上诉到中院，最后中院认为啊，一审法院啊的判决啊，有问题。问题在哪儿呢？一个是呢，那么虽然这个签订银行合同是为了张军的利益，但是由于双方签订过这个装修款的协议， 嗯， 这个装修款的协议呢，是双方明确约定的这个阴阳合同，就双方都签字了，不能把这个过错归结于 一方。 嗯， 所 以认为一审法院对这个问题啊没有查清楚。 嗯， 而且呢张军也表示同意按照实际450万元的价款来进行履行。 嗯， 对于这个问题法院也没有，一审法院也没有进行很好的审查。 嗯 啊，因此呢认为一审法院呢认定事实不清，最终呢是撤销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嗯， 发回重审。 嗯，所以就说像这样一个案例呢可能也会有反反复复的一些 对，因为这种阴阳合同呢、 啊、 是争议性 比较大的 啊。这个案子呢简单的 概括一下，因为比较稍微长一些，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张军啊，从王丽的手中啊买了一套二手房，房屋的总价款呢是450万元。 嗯。 由于啊双方为了少交税呢，就签订了一个阴阳合同。 嗯。 就把450万元的价款呢做成了这个300万元的购房款，150万元的装修装饰。 嗯。 同时呢，他们又约定了这个高贷低过，因为直接按照300万元做网签的话呢，他可能这个张军贷不了那么多款。 嗯。 于是呢，双方呢先做按照450万元做一个网签，拿着这个网签合同呢，然后到银行去贷款。结果呢，这个是批了，批了以后呢，这个中介公司呢就按照双方原有的约定，把这个450万元的网签合同啊就申请予以撤销。 嗯。 那么按说申请撤销这个状态以后呢，双方应该是做第二次网签。在做第二次网签的时候呢，这个王丽啊就不同意了，说不同意咱300万做网签啊，因为咱们实际的合同约定是450万元，按300万元呢，我了解是不合法，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问题以后啊，这个张军呢一开始是不同意， 嗯， 但是后来反反复复交涉了多少次以后啊，他也就答应下来了，同意按照450万元的价格来做这个网签。 嗯， 那么同意了以后，这时候呢，双方在进行再往下走的时候，这个王丽啊就直接就把张军就诉到法院了，就要求解除合同。那么一审法院经过审理以后啊，认为啊这个合同啊，这个双方这个合同呢，由于签这个银行合同啊是为了张军的利益所签订的，避税呢也是给他做这个避税。 嗯， 这个现在原有的网签合同呢正处于申请撤销状态，申请撤销状态呢，那么现在双方都不去做后续的这个撤销网签的这个手续，导致呢双方的合同呢无法履行，就判决解除了。 嗯， 而且呢还判决呢张军向王丽支付了90万元违约金，那么就对这个张军的判决呢非常的不利。这个张军呢心里就不服了， 对， 说这个银行合同是双方共同签订的啊，为什么把这个责任归结于我一方。 嗯， 现在这个房子呢，一个人让我赔了90万元的违约金，另外呢，这个房价呢升值了100多万， 嗯， 这一解除合同，这个升值的利益又成王丽的了， 对， 我还要给他赔偿90万元，这一家我就赔了有200多万， 嗯， 所以不服就上诉到这个中院，这个中院经过审理以后啊，就认为这个阴阳合同的签订是双方都有过错， 嗯， 不能归结于张军一个人， 嗯， 而且现在张军又有证据，愿意按照450万元的价格来进行网签，在这种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解除，并让张军承担这个责任，对于有些事实没有查清楚， 嗯， 因此呢是法回重审。 嗯，那像这个案例当中，其实刚才一听到了一个词啊，就是这个高贷低过啊， 嗯， 而且刚才我也看到说他们先签一个450的这个网签，然后撤了之后再签300的网签， 嗯， 这个我就有点晕啊，就是不管他，嗯，因为现在很多比如有的是可能签直接就签了一个300+150的这个， 嗯嗯， 那为什么他前面还要再签一个450的网签，这个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没太明白。 是因为这个案子主要是要做贷款， 嗯， 如果你按300万做这个网签申请贷款，人家银行可能认为你这个金额不够， 嗯 啊，300万的房子我可能要贷300，比如说300万的房子我要贷300万，人银行不能贷给你， 对， 所以他只能按照原有的实际价款做这个网签， 嗯， 那么银行一看是450万元的房子， 嗯， 那么贷300万，那么银行可能就给批了。 但是他如果之后把那个450的撤了之后，又进行了第二次网签， 嗯， 按300网签的话，他贷款还是要按照300的这个 贷款已经批过了。 啊， 批贷函已经下来了 啊， 批贷函已经下来了以后，你再把这个房钱撤了以后，再重新做一个，就直接交税了 啊，是这样子。 哎，他已经实际上已经拿到批贷函了 啊， 第一个网钱做完了以后，已经拿到批贷函了，拿到批贷函以后，他就把这个网钱再把它撤掉， 嗯， 撤掉了以后然后做这个二次网钱。那么二次网钱的时候，这个王丽就不干了， 嗯， 他就不同意了， 嗯， 他觉得应该按照450万元的价款来进行网钱， 嗯， 最后呢，张军也同意了， 嗯， 但是同意了以后，双方就约个日子去做网钱吧。结果这个日子双方就老谈不妥， 嗯， 最后王丽就把张军给告了， 嗯，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所以这还真不是说一方的问题啊，这双方我觉得都有责任， 双方都有 责任， 双方都有责任。现在我觉得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张军，其实我觉得二审判的没有问题， 嗯， 一审把这个问题啊全部归结到这个张军一个人身上，这不公平。为什么二审法院把这个案子发回重审呢？ 嗯， 就是因为二审法院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双方签订的这个有一个装修款协议，单独有一个装修款协议， 嗯， 这个装修款协议就约定了把450万元的价款拆成了两部分， 嗯， 哎，300万的购房款，150万的装修装饰， 嗯， 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含义呢？二审法院认为它就是一个 双方约定了一个避税的一个条款， 嗯， 双方都同意了， 嗯， 就是作为张军、王丽都做了这种约定，那么你再认为是张军一个人的过错， 嗯， 那么明显对张军就不公平了， 不公平， 双方都有过错， 没错，嗯， 啊， 然后呢，比如说其中啊，这里边说到他们做了第一次网签之后啊，然后那很多朋友就会问到说，比如说王丽他能否用这双方签订阴阳合同这种违规的这种啊、当理由拒绝配合第二次网签呢？ 我觉得可分什么情况啊？如果是按原有的约定，我觉得他可以拒绝，确实不合法，是吧？那么你就是按严格来说就应该按照450万元的价格做网签。但现在这个案例当中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他们后来又签了一个，是吧？ 不是后来给签了一个， 嗯， 就是后来这一开始张军不同意按照450万元做网签，因为毕竟要多了150万元的缴费基数嘛，光个税就多出了30万。 对， 这合同约定就是张军承担，这张军他当然不干。但是后来张军没有办法，他如果想买这个房子，就必须接受按照450万元的价格做这个网签， 嗯， 他接受了，接受了的情况下，他又找到这个王丽来，就同意按照咱们最初的价格做这个网签，因为第一个网签中介帮他们申请撤回了嘛， 嗯， 啊，属于一个申请撤销状态啊，那么双方应该继续办这个手续，把第一次撤下来，撤下来以后第二次仍然按照450万做网签，现在人家张军同意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王丽拒绝 还不配合， 办第二次网签，那就是王丽违约了。 对， 就是人家你提出的要求人家都答应了， 嗯， 那你再配拒绝就不合适了。 嗯 嗯， 所以那在这个案子当中，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这个 案子现在目前正发回初审状态呢。 嗯， 发回初审状态，我个人认为哈， 嗯， 这个案子我觉得如果张军要求继续履行的话，那么我估计发回初审判继续履行的可能性比较大 是吧？ 因为现在就是说双方毕竟是阴阳合同发生的争议，现在人家张军也认识到这个阴阳合同不合法， 嗯， 人家既然同 意 按照450万做网签了，这时候如果法院再判解除的话，就对张军不公平了。 对 啊， 嗯 啊，当然咱换一个角度说，如果张军说了这个原来是300万，现在是450万做网签，多出了150万元的缴费基数，150万元的缴费基数光个税就20万元， 嗯， 那么这20万元的个税我也不愿意担， 嗯， 30万元啊，150万乘以20%嘛，30万元的个税我也不愿意担。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如果张军是这种观点的话，那么有可能确实履行不下去。 嗯， 因为这个税太高了，双方都不愿担，那么有可能就履行不下去。现在关键是，因为他买的房子比较早， 嗯， 房子确实也涨了， 涨了。 现在这个张军呢，也愿意承担着多出的这个30万元的这个税费， 嗯， 那么我觉得合同还是应该继续履行， 继续履行下去，嗯，然后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双方的这个税呀，可能还是要协商解决，因为这个东西，是不是不能够规定说哪一方要一定要交或者怎样？ 实际上在我们二手房买卖合同当中啊，所有的税费，按我的经验都会由买受人 来 承担，合同都是这么来约定的， 嗯， 但是呢，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在约定这个税费承担的时候，那么买受人在计算税费标准的时候，他是按300万来计算的 对， 他并不是按450万元来计算的。 嗯， 也就是说，现在主要争议在哪儿呢？如果是多出的这个缴费基数，这个150万元的缴费基数，那么多出的税费谁来担？ 对， 其实这个问题是双方是没有做这种约定的。 嗯， 实践当中呢，法院怎么来处理啊？如果多出的税费不是很多的话，因为合同当中约定买受人承担嘛， 嗯， 那么就让买受人承担了，就继续履行就得了。 嗯， 如果税费确实比较高，一下子多出好几十万元，这个呢是超出了买受人当时承担税费的一个预期标准。 嗯， 那么如果这时候你在判决依然按照合同的约定让买受人承担的话，买受人又不担，你就愣让他担，我觉得对买受人也不公平。 嗯， 这种情况下，如果税费比较多，双方都不愿意担，我觉得法院有可能判决合同解除。 嗯。 这种合同解除我们也处理过，就是发开合同解除，而且法院认为双方还都向对方主张了违约金， 嗯， 这卖方向买方也主张违约金了，买方也向卖方主张违约金了， 嗯， 但是多出的税费谁都不担， 嗯， 最后法院就认定啊，这个阴阳合同双方签订都有过错，现在税费都不担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 嗯， 无法履行怎么办？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啊， 嗯， 就只能判解除， 判解除， 但是基于双方都有过错，双方呢各打50大板， 嗯， 谁的违约金也不支持， 嗯， 就这样把合同就判解除了， 就解除就完事儿了。 哎呦，这么处理的， 嗯， 啊， 所以还是要看大家各自的这种心思哈。比如说，确实这个房价涨了，那可能买家就说，那我愿意就承担这个， 哎，愿意担，咱们法院就得判合同 继续履行。就是卖家是不能够就是自己就说，比如说买家已经同意这个税了，他是不能够说自己就说我要解除的，是吧？ 我觉得他不能， 不能够。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一审法院为什么把这个案子给弄错了呢？他就认为呢，没把这个事实搞清楚，就是这个签订这个阴阳合同啊，谁存在过错？是双方都存在过错，还是张军一个人存在过错？没有把这个事儿呢搞清楚，而且呢。一审还错在哪儿呢？因为这个车网签呢，是中介先在网上做了一个申请撤销状态啊，就有这个做了一个申请。双方呢还，其实这个网签合同处于申请撤销状态，并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只要买卖双方到住建委办理了撤销网签手续，那么这个合同是可以继续履行的，重新做一个不就得了吗？但一审法院就错误的认为，就是中介把这个网签属于一个申请撤销状态，申请撤销状态导致什么呢？导致合同无法履行，这个理解我觉得是错误的。这也是二审为什么给他纠正，是吧？只要买卖双方去了住建委办理了一下撤销手续，这个第一个网签合同就彻底撤下来了，为什么会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呢？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审法院就是一个事实没有查清楚，第二一个呢，对于网签属于申请撤销状态，对于这个申请撤销状态能否导致合同必然解除，他没有把这个问题理解清楚，所以判的有问题，这个呢，二审呢给予了很好的纠正啊。 好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啊，就是说比如说如果说当时王丽不是拒绝张军来办理第二次网签嘛，那张军是不是可以以王丽违约为由要求这个王丽承担这种法律责任呢？ 我觉得可以，如果第二次网签张军明确表示按照全款来进行纳税，这时候王丽仍然不配合，那么我认为这个应该是王丽构成违约啊，那么王丽应当向张军呢承担逾期过户啊的法律责任啊。 那在这个案子当中，可能是王丽倒把这个张军给告了，是吧？ 对，而且还判了这个张军承担20%的这个违约金，90万元的违约金。 对对对， 这个当时确实判的比较重。当时这个因为这个案子也是真实的案例嘛，当时这个张军被判了以后，到我们这儿来进行咨询，我看着他这个心里啊，这个我看他汗都快出来了啊，心里接受不了。 确实是 啊，本身就是一个工薪阶层，一下子判了他90万元的违约金，然后呢，房子还升值了100多万，这个100多万的升值，房屋升值的这个利益又归了这个卖方，他确实心里想不通。 确实是，然后还有一个啊，就是说当时他们是定在这个2016年5月10日，是吧？就已同意接受张军的支付的首付款。那这个时间可能已经过了4月15日的这个最迟的付款时间。那这个王丽可不可以基于此想让张军这个延迟付款来解除合同？另外一个就是王丽对这种首付款的这种确认收取，是不是也能够看成双方同意变更这种付款的方式和期限呢？ 我觉得哈，首先来说，这个王军啊，迟延付款啊，我觉得已经构成了啊，不管你怎么有争议，你不能不给人付这个首付款，而且呢，这个付款的时间呢，这个也比较多啊，迟延了大概有半个多月吧，半个多月，实际上已经构成这个根本违约了。但是构成根本违约以后啊，作为王丽啊，他当时他把这个钱他收了以后，还给人打个收条。其实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哈，他。如果你认为他付款迟延了，你就不要再收他这个钱了， 不要收钱了，对， 你就直接主张解除就可以了。你收了人家那个钱，实际的你表示的还是想继续履行这个协议。所以我认为呢，实际上王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行为，对张军迟延付款这个行为，他是放弃了解约权。 也就是说当时 用自己的行为 默默认可了，是吧？ 他是用自己的行为，是吧？ 对， 本来你可以不要这个钱，是吧？你还敢打收条，收到了人家这个首付款多少万元，那么你表示还是愿意继续履行这个合同嘛？如果你说你已经构成给违约了，钱我不要了，我给你主张解除权，那你别再收人钱了啊。 那如果双方比如说都同意继续往下履行的话，那就是正常履行就可以了，是不是？下边一个程序是什么呢？ 如果双方都同意履行这个合同，那么第一个网签合同呢正处于申请撤销状态，那么双方呢应该到住建委，那么把这个合同先撤销下来，把第一个网签合同撤销下来以后呢，双方呢进行第二次网签，就是再做一个网签，还是450万元。做完这个网签以后， 那么由于批贷函已经批过了，那么双方直接去缴税，缴完是过户，我觉得就可以了。 嗯，好的。那基于这个案例吧，我们对于这个大家在买二手房的时候哈，双方各需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可以。那么买卖双方在二手房交易当中啊，这个卖方呢，他关注的问题呢，应该就是买方如何来给他进行付款。那么买方关注的法律问题呢，就主要就是能够如期的过户和交房。 嗯。 那么先从卖方说，卖方呢，那么关注的问题是买方要按时付款啊，别耽误他的事儿。 嗯。 那么买方在付款的时候，首付款我觉得一般不会出太大的偏差啊，因为首付款呢，他会约定的很清楚，某年某月某日支付第一笔首付款。那么一般对于付款不做约定的是什么？不做约定，贷款。 嗯， 贷款他没法做。 对，因为这个不是说个人的问题。 对 啊， 因为贷款是银行给来最后放这个贷款嘛。那么贷款的这个时间呢，实际上买方他是不好确定的。 嗯， 但是现在时间当中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咱们国家对于这个这个银行对于这个调控房价的时候呢，对于银行呢，对于放贷的这个金额呀。时间啊都拉长了，金额也放少了， 嗯，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本来正常我们可能是过完户一个月银行就能放款，现在呢有的时候呢三个月四个月款都没放出来， 嗯， 我接触了有一个长的半年都没把款给放出来。那么这个呢，可能因为卖方嘛，他卖房子呢， 嗯， 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可能又要买其他的房子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他是急需用钱的啊，他不急需用钱他不会卖房，而绝大部分的购房款呢一般都是通过贷款来进行支付。这样的话呢，银行因为银行他放款的这个时间呢你谁都左右不了，这要是给你耽误个，就是本来中介说的是一个月能给你放款，结果一下四个月给你把款给你放出去了，可能也耽误卖方的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呢，卖方呢可以要求，就是比如说中介公司或买方说了没问题，两个月之内保证这个款银行能给你放出去，那么就让他落实到合同当中去。 嗯， 我遇到一个案例，那个当事人那个卖方就特别的聪明，他就提到这一点了，这个买方你应该在多少时间内那个让我能拿到这个贷款。结果这个买方呢还真给他打了一个保证，而且还在合同当中约定了。 嗯 啊，比如说就是咱举个例子吧，就是一个半月吧。 嗯， 结果那一个半月银行中原他就是没放款。 嗯， 最后双方约定了这个违约金啊，违约金还挺高，最后呢这个买方呢，最后卖方给买方要这个违约金，买方说：“哎，这不是我的原因，这是银行的原因，我左右不了。但是你白纸黑字你签了， 嗯， 最后法院就是判买方承担违约金， 那没办法。 哎，所以这个买方我觉得比较有经验， 嗯， 他不轻易的相信买方和中介来承诺银行什么时候放款，他可能经验比较丰富， 嗯， 因为他可能也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呢，他可能急需用钱，就让买方做这种承诺， 嗯 啊，买方约到合同当中去了，最后。”对，银行不按时放款，本来是银行的问题，结果买方他向买方承担了责任。 嗯， 所以我说这个。 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